圆月缺， 月亮天黑， 爱着你。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了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漫步在这人生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就在这人生里，可是来不及思考，就这样自然发生了。在丰富多彩的路上，注定经历风雨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在这人生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漫步在这阳光里面，当往事悄然走远，只留下清澈的心念，让我们相互温暖。在这阳光里，让它自然的来吧，让它悄然的去吧，就这样微笑的看着自己。漫步在这人生里， 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，

想你，我一路上就让你痛一点也愿意，就算只能在梦里拥抱你。 都开过 F1，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，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上一个车王。电话03163305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想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你远远离去，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在这个地点， 记得带着玫瑰，踏上领带系上思念。 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， 太多的爱

要崩溃。 是谁说的漂亮女生没大脑，就懂得暧昧和傻笑。你看你说话的表情多么的骄傲，难道不怕我 say sorry get out？ 是谁开始先出招，没什么大不了，见招拆招才精妙，可爱就不要跑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捧起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翻不被判出局。不必想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会让人突然不能呼吸，我需要一个人静一静，究竟什么该放弃。爱情三十六计，就像一场游戏，我要自己掌握，要动起。爱情三十六计，要随时保持美丽，才能打翻不被判出局。不必选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不必选你和他的关系，不用故弄玄虚，故意装神秘。

手，想看体谅，我已经习惯，不然又能怎样？只顾城市太会说谎，爱情只是昂贵的橱窗。陈列甜美幻想，谁当真谁依旧上当。既然你为你会不一样，但凭什么你要不一样？因为寂寞太冷，需到处的温暖，撑到天 走过的飘雪日记也

片片白茫茫遥远的银河，像雾般朦胧的眼珠流落，我要随着微风飘出银河，勇敢地走出那空虚寂寞。 你说我们是朋友，我知道以后再没有你左右，看着你微笑的挥挥手，我低着头压抑内心的颤抖，手机里的问候忍不住还是保留，我感觉那是最美丽的温柔。那天我偶然的牵你手，今天离开不小心带走我的所有。如果你说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，不管以后，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望，爱我的情不要走。如果你也知道我为何心动，灰色下雨天问我心痛不痛，不说我都等你在你眼中，我只是浮云天空。如果我可以当时那夜飞动，只愿意为你一生心有独钟，让我风转动分针秒钟，回答我对你的情浓。你会陪我海角天涯去流浪，不管以后，从今以后紧握你手不再绝